此前并没有如此高速的运营先例，因此被称为东客的天字号工程。 本车全程运行时间为6小时26分，我们会为大家提供安全、舒适、高速的乘车体验，祝您旅途愉快。 哎呀，大姐，能不能管管孩子啊？不一道的，让不让人睡觉了？ 哎，对不住啊，对不住啊，宝贝儿啊，别哭了，行吗？你再哭，我瞅你啊，这倒霉孩子啊！别哭了。 哎，孩子不哭不哭啊，不哭不哭。哎，你看你看。叔叔给你看个好玩的，哎，你看你看，叔叔能把这1毛钱硬币呀、啊、立在这个窗沿上，火车开动的时候啊，它能立住不倒，厉不厉害？ 厉害。为什么？ 叔叔跟你讲啊，能立住硬币，说明这个车稳当啊，车体转向架呀、啊，承受能力强。 是啊。哎，大哥，嘛是车体转向架啊？ 转向架呀、啊。就好比列车的脊梁骨，哎，这一节车厢大约50吨重，全压在这转向架上，承受能力不强的话，很容易就断裂了。 哎呀，大哥，太厉害了啊！你怎么知道那么多呀、啊？ 这转向架呀、啊，都是我们东客工人焊的。 哦，哎、 我敢负责任的跟大家说啊，哎，咱们现在这高铁呀、啊，比日本的新干线都稳当。 哎呦，您不是那个全国劳模孙大庆吗？啊，我昨天刚在新闻联播里看见您。哎，来来来，咱合个影，合个影。 你看你。哎呀，我也不是什么明星，还合啥影啊？ 上过电视，那就是明星啊！来，合一个。来来来，合一个，合一个。 哇！哎呀，这高铁那么舒服。跟坐飞机赛的，高大上啊！哎呦，那都是你们的功劳哈！哎，小伙子，快快快，帮我跟这孙师傅照张相。来，宝贝儿， 好嘞， 快过来，倒霉孩子， 来， 一、二、三，茄 子！哎， 这 明星 啊！ 哦，我接个电话啊。喂，小林呐， 师傅，你忘回返了吗？ 哦，我在车上呢，下午就到家了。 哎，师傅，你还是先别回家了。 又咋了？ 天字号工程出事了。 出什么事儿了？哎，你慢慢说。 高寒动车转向架应力测试的时候出问题了，转向架有断裂点。 哎呀，我发现我就不能出门，这怎么一出门家里就出事儿？ 师傅，你别这么说，那该出事咋都能出事，跟你出不出门没有关系。 你哪那么多废话？你开车到火车站接我，咱们直接回厂里啊！ 这事儿还得孙师傅。 是， 哎，孙师傅来了啊！ 孙师傅，哎呦， 都在哪儿？都在哪儿？ 孙师傅，你回来的正好。 小梅， 哎，这是调试那边刚给拉回来的，您快看看吧。 好好好，来来，我快看看，我快看看。哦，哎呀。是牛敢做不规则焊接的部位，不是非凡团队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啊！ 哎，这个转向架是我领头焊的，责任都是一起的，这个黑锅不能让我师傅替我们大家背啊！ 对对对对对对， 不应该呀，咱都是按照欧盟标准焊的，那可是目前国际上的最高标准，那咋还能断裂呢？这 为什么不会断裂？实际情况和理论差距会很大。咱们这次的测试环境是时速350公里极端复杂的天气，这在世界上也是没有先例的，所以即使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标准，也无法确保咱们的车体转向架能经受住考验。喂，啊，李总您好。哦，好的好的，那真是太好了，我现在就告诉他们。 哎，咋回事啊？怎么样？ 李总说啊，公司已经组织了专家，以大庆和非凡的工作室为主要阵地，组成转向架焊接攻关团队，专家们很快就到了。 哎呀妈，太好了， 太好了， 来的太巧了。哎呀，哎呀，老老爷们儿等着呢。 师傅，走啊，吃饭去。 哦，你先去吧，我饿。 不行，师傅，昨天中午你就没吃饭，再这么下去，你要饿成相片了。 不行，必须得拉你去。 哎，哎你这。 走， 你别拉我！哎呀，你看你这孩子！哎呀， 走吧，师傅。 好，走走走走。 来一份排骨烩酸菜，还是地三鲜啊？ 孙大庆师傅，您好。 哎，师傅， 人家都说 您 是 法国 工匠， 电视上采访你的。 对工匠精神是怎么理解的？工匠。就是用智慧加技术， 哎，你们看啊，这不是汉奸车间的孙大庆吗？ 嗯， 还在电视上吹牛呢， 变成艺术， 这还全国劳模呢。 精益求精， 劳模咋的？大庆那是实打实干出来的， 工匠 吃了多少苦才有今天呢？ 就是，我负责发工作服，我知道。孙大庆的裤子那是最废的，几个月就烫的全是窟窿。 哥你啊，早受不了了。 你看你这手啊，又白又嫩。 你再看看人家孙大庆那手， 这你跟我比啥呀？我一个坐办公室的，反正啊，车架都给人家焊裂了。我估摸着他就是因为到处发言、上电视，活儿都不会干了，忘了自己个儿是工人了呗。 你说谁不会干活？ 咋的？ 你再说一遍。 咋？我就说了，就是不会干呀。 你 咋？ 吃你吃 啥？你干啥呀？ 消 了，消 了， 过来！你在这干什么呢？啊！ 有劲儿没地方使了， 李总， 李总， 喝盐开水聊天，我看就是给你们闲的。想吃饭坐下消停吃饭，不想吃饭的都给我出去，绕着厂房跑圈。 行行行，吃饭吧，吃饭。 愣着干什么？坐下吃饭。哎，大庆，你来一下。 李总。 哎呀，咋了？听说饭都吃不下去了？ 李总，是我团队的问题，我负全部责任。 你这个小子，问你能不能吃进去饭，谁问你责任问题了？还是年轻，经不住事儿啊。 李总，我也不年轻了。 哎呀，我呀。还有两个月就退休了，你能跟我比啊？当年我跟你爸我们一起干活的时候，那天塌下来我也得先造他三碗二米饭。 李总，你不知道，我从北京回来的火车上有人把我给认出来的，这跟明星似的。您说我一个工人也没干过啥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这一个老百姓谁认识你呀？我知道，这活是大家干的，荣誉落在我一个人身上。我这现在不但没给咱厂子争光，反倒耽误了进度。我这哪还有心思吃饭呀？你说， 哎，大庆，我就总说呀，要每逢大事有静气，越是攻坚克难的时候，越要沉住气。完全自主的高铁是所有东客人的梦想。是所有产业工人的梦想，甚至是所有中国人的梦想。我们一定要搞下去，也会搞下去。 可，哎呀，可现在情况是，我们已经按照国际最高标准做了，但还是出了问题。 哎呀，标准标准，那标准不都是人定的吗？如果外国人的标准不行，我们设定自己的标准不就完了吗？ 建立自己。自己的标准，哎，对呀，李总，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谁规定欧洲标准就是最高标准了？我们一流的企业应该建立自己的标准。 嗯， 我们就是要设定中国人自己的标准，更高的标准。 一语惊醒梦中人。孙大庆又像打了兴奋剂一样没命地工作起来，不是为别的，是要世界未来的高铁生产的更高标准、更安全的保障来自中国。 孙师傅，你把这个点啊给我记录一下，告诉大家以后都要按照这个标准来。 啊，是。 哎，小林，小林， 哎，师傅， 哎呀，离这么远我都听到了，你这电流标准不对啊，按上次我给你们画的，一点都不能差啊。 哎呀妈呀，师傅你真神了，我调的时候就感觉啊就差那么一点点，应该没事儿。哎呀，连这您都给听出来了， 你少拍马屁，好好干活。 哎哎哎，师傅，师傅，哎呀妈，按照您的方法，我们这部分瑕疵率下降10%了， 真的， 真的， 好样的！哎，再加把劲儿，嗯，必须下降到20%。 嗯， 以后啊，这就是咱们中国自己的标准。 好嘞， 将来咱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咱中国的标准是最高标准。 你就放心吧。 嗯。 车间嘈杂的焊接声，就是美妙的交响乐；点点飞溅的焊花，就是美丽的精灵。经过几个月的反复论证试验，孙大庆终于攻克了焊接难题，编制了超高速转向架焊接规范。这一世界级超高速转向架焊接标准的制定，填补了国内空白，也证明了我国制造高铁的水平从追赶者变成了世界的领跑者。 大家往这边看啊，下面啊，我师傅要给咱们表演独门绝技，一枪焊水桶。哎， 好啊， 咱们啊，先在这两根柱子上拉上一根铁丝，固定住。那这个呢，是用一段铁丝做的一个小挂钩。我师傅啊，一枪把这个挂钩焊到拉直的铁丝上。如果啊，焊的位置精准，质量过关，那这满满的一桶水啊就能挂在这个小钩上，你们信不信？ 不是要教我们新的焊接规范吗？念这个有什么用啊？ 哎，大家听我说，听我说啊，你们可别小瞧了这门功课，它锻炼的是焊接技师在细微的焊接面对电流的控制能力。你们练好了这一手啊，才能更快地适应新的焊接规范，这样我们的瑕疵率才会下降，产能才会提升。哎，来，小林， 哎， 调电流。 好嘞。 来，挂水桶。 哎，好嘞。 挂上。 好了好了，你们自己慢慢练啊。 哎，咱们也试试。哎，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我来检查一下大家的成果。哎，我挑一个，小林挑一个，咱们比一比，看谁焊得更好，焊得更快，怎么样？ 好， 比一比， 比一比。 那我必须得挑个跟我岁数差不多的啊。哎，底下在座的年轻一代，谁上来给咱们年轻人争个脸啊？ 我，就你了。 哎，那我就挑个岁数大点的吧。哎，台下上岁数的有没有愿意上来的？啊， 你去吧。 哎呀，你都别不好意思啊，来上来试试啊。 是吧，输了丢人吧。 我来试试。 哎呦，李总来了，我来了。 李总 啊， 您怎么来了？ 哎，你这不是公开教学吗？我还不能听了。 哎呦，是，但是您这岁数。 是啊，李总，您摸过焊枪吗？ 嘿嘿，小伙子，别瞧不起人啊，你找焊接车间的老人打听打听， 我年轻的时候啊，那也是焊接车间三把枪之一呀、啊。我焊件的时候那还没你呢。大庆啊， 哎， 把防护服给我拿过来。 哎，好好， 那就整着。 哎，李总， 整着整着。 哎， 来，李总，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预备，开始。 时间到。好，按照规则啊，咱们往上挂水桶，谁的水桶能挂五秒以上，谁就赢了。 好， 咱们啊，先看小赵的，来，挂上。 哎， 五、 四、 三、 二、 一。 别高兴得太早了啊，李总的这个还没挂呢，咱们一起倒数啊，来，五、 四、三、二。 哎， 都别憋着了，该乐就乐吧。我输了，心服口服啊！不但心服口服，而且这次我输得非常开心。你说你们这帮年轻人要是赢不了我这个老头子，那这个厂子还有什么未来？对不对呀？ 对。 哎呀，可能有些同志还不知道啊，我还有不到两天就要退休了。这两天我是没事儿，就绕着厂子走一圈儿又一圈儿，不是不舍得，是不放心呐。我是第一批参加建厂的工人，40多年啊，这个厂子比我的儿子都亲呐。我看不了这个厂子受委屈，听不得别人说这个厂子不好，我最怕的就是年轻人腰杆子不硬，撑不起这个厂子呀。哎呀，这人呐，上了岁数就是这样，总是惦记这惦记那，但是今天我是彻底放心了。你们这帮年轻人没框框，有冲劲儿，敢想敢干。你们师傅这批人有能力有担当，我现在可以放心的退休了，未来属于你们。 啊， 爸，振兴，开饭了。 爷爷，快来吃饭了。 来了来了。哎呀，哎，振兴啊， 哎， 把我那瓶好酒拿出来，给你爸和我倒上。 好嘞。 哎，这还喝酒啊？ 哎，必须喝，高兴嘛。 爷爷，我给您满上。 好。 来。 大庆啊，来，把这杯酒给你妈摆上。 哎， 老伴儿啊，今天是中秋节，咱家虽然不是人月两团圆，但也是双喜临门呐。这一呢，大庆他们的天字号工程会车试验成功，420公里的时速啊，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